小江水 你也老多了。 何老师， 西南长这么高了。 哎，你还认识我吗？ 你也来了。 同学们，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哎，什么呀？ 小江水， 这谁呀？ 那不是我吗？ 哎呦，我 那不是我吗？像那傻样。 谁呀？是您吧？ 是那小子。 西南，你在哪儿？ 啊，剃光头的那个。 同学们，咱们开会去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